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3章马尔福庄园第71集。 哈利看了一下两个同伴，黑暗中只能看到轮廓。只见赫敏的魔杖指向他的脸，而不是指着外面。砰的一声，一道白光炸裂，他痛得弯下腰，睁不开眼，感觉双手捂着的脸正在迅速胀大，而此时沉重的脚步声已经围住了他。 起来，害虫！ 陌生的手粗暴地把哈利从地上拉了起来，他还没来得及阻止，就有人搜了他的口袋，拿走了黑刺李牧魔杖。哈利紧捂住疼痛难忍的脸颊，感觉手指下的面部已经无法辨认，紧绷绷胀鼓鼓的，好像发生了严重的过敏反应。他的双眼只剩下了一条缝，几乎看不到外面。眼镜在他被推出帐篷时掉落了，他只能模糊地看到四五个人影和罗恩、赫敏在外面扭打在一起。 别碰他！ 罗恩喊道，然后清楚地响起拳头击打身体的声音。罗恩痛得哼了一声，赫敏尖叫。 不，别打他，别打他！ 如果你男朋友的名字在我的名单上，他会更惨。 一个熟悉的可怕的刺耳声音说道。 香喷喷的小妞儿，多好的美餐呀！我最喜欢细皮嫩肉的。 哈利胃里一阵恶心，他知道那是谁了，芬里尔·格雷伯克，那个因为残暴而受雇佣，被允许穿上食死徒袍子的狼人。 搜索帐篷里面， 另一个声音说。哈利被脸朝下扔在地上，一声闷响告诉他，罗恩也被扔到了旁边。他们听见了脚步声和撞击声，那些在帐篷里搜查的人推翻了椅子。 好了，来看看我们抓到了谁。 格雷伯克得意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哈利被翻过身来，一道魔杖的亮光照在他的脸上。格雷伯克笑了起来。 看来我要就是黄油啤酒才咽得下这个了。你是怎么搞的，丑八怪？ 哈利没有马上回答。 问你呢！ 格雷伯克冲着哈利的胸前就是一拳，痛得哈利弓起身子。 你是怎么搞的？ 捉的。 哈利咕哝道。 被捉了。 对，看起来像。 另一个声音说道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格雷伯克吼道。 达利， 哈利说。 全名？ 我弗农达利。 查一下名单，斯卡比奥， 格雷伯克说。哈利听见他走到旁边去俯视罗恩。 那么你呢，红毛？ 斯坦桑帕克， 罗恩说。 欠你的鬼吧， 那个叫斯卡比奥的说。 我们知道斯坦桑帕克，他给我们招了点麻烦。 又是砰的一声。 我巴迪， 罗恩说。哈利听得出他满嘴是血。 巴迪维德莱。 维斯莱， 格雷伯克粗声粗气道。 那么就算你不是泥巴种，也是和纯血统的叛徒沾亲了。最后一个美丽的小朋友， 他垂涎欲滴的声音让哈利汗毛直竖。 慢点，格雷伯克。 在其他人的哄笑声中，斯卡比奥说。 哦，我现在还不准备咬他呢。我们瞧瞧，他想起自己名字的速度是不是比巴尼快一点儿？你是谁，小妞？ 佩内洛·克里瓦特。 赫敏说，声音中充满恐惧，但还是很可信。 你的血统呢？ 混血。 赫敏说， 容易检查。 斯卡比奥说， 但是他们看起来都还是霍格沃茨的年龄。 我们不忘了。 罗恩说， 不上学了。红毛。 斯卡比奥说， 所以你们决定来露营，然后觉得可以用黑魔王的名字开个玩笑。 不玩笑。 罗恩说， 呕吐。 口误。 又是一阵哄笑。 你知道什么人常说黑魔王的名字吗？威斯莱。 格雷伯克咆哮道， 凤凰社。和你有关吗？ 没。 嗨，他们对黑魔王不够尊敬，所以这个名字被列为禁忌。有些凤凰社成员就是这样被抓到的。走着瞧，把他们和另外两个犯人绑在一起。 有人揪住哈利的头发，把他拽起来，拖着走了一小段路，又把他推坐到地上，跟别人背靠背绑在一起。哈利仍然像个瞎子，肿起的双眼几乎看不到东西。当绑他们的人终于离开后，哈利低声对其他犯人说道， 谁还有魔杖？ 没有。 罗恩和赫敏的声音分别从他的两边传来， 都是我的错，我说了那个名字，对不起。 哈利。 一个新的但是熟悉的声音直接从哈利身后传来，是绑在赫敏左边的那个人发出的。 迪安， 真是你。 如果他们发现抓到的是谁，他们是搜捕队，只是抓逃学的人去卖钱的。 这个晚上的收获不赖。 格雷伯克说着，一双大马丁靴走进了哈利。帐篷里传来了更多的撞击声， 一个泥巴虫，一个逃跑的妖精和三个逃学的。你在名单上查过他们的名字了吗，斯卡比奥？ 他吼道。 查过了，那上面没有弗农达利。格雷伯克。 有趣。 格雷伯克说， 这倒有趣。 他在哈利的旁边蹲了下来，哈利透过肿胀的眼皮间极小的缝隙看到了一张脸，乱蓬蓬的灰发和胡须，尖尖的黄牙，嘴角长着口疮。格雷伯克身上散发出一股怪味儿，和他当时在邓布利多丧生的塔顶上一样，混合着灰尘、汗水、鲜血的气味。 这么说，你不是我们要抓的人，老弗农。或者你在名单上，但不是这个名字。你上的是霍格沃茨哪个学院？ 施莱特林。 哈利想也不想地说。 哈奇，他们怎么都以为我们想听这个？ 斯卡比奥在黑暗中讥笑道。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知道公共休息室在哪儿。 在地牢里。 哈利清晰地说， 要穿墙进去，里面都是头盖骨之类的东西，而且它在湖底，所以光都是绿色的。 短暂的静默。 好的，好的，看来我们的确抓到了一个小斯莱特利。 斯卡比奥说， 你很幸运，弗农，因为没有几个泥巴种的斯莱特林。你爸爸是谁？ 他的魔法不工作。 哈利扯着谎，知道只要他们稍微调查一下，他的整个故事就会瞬间瓦解。不过反正他面目一恢复，游戏也就结束了。 魔法事故和灾害四。 格雷伯克。 斯卡比奥说， 我想那里面是有一个叫达利的。 哈利几乎不敢呼吸。 运气，纯粹的运气，确实会让他们安全逃脱吗？ 好的，好的。 格雷伯克说，哈利从那冷酷的声音里听出了极其细微的颤抖，知道格雷伯克在想自己是否真的殴打并捆绑了魔法部官员的儿子。哈利的心脏砰砰地撞着肋骨周围的绳子，他觉得格雷伯克应该看出来了。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，丑八怪，去一趟魔法部也没什么好害怕的。我猜你爸爸会奖励我们送你回去呢。 但是， 哈利说，嘴巴发干。 你得让我们…… 嗨！ 帐篷里传来一声大喊：“ 看看这个，格雷伯克！” 一个黑影奔跑过来，在魔杖的照耀下，哈利看见一道荧光。他们找到了格兰芬多的宝剑。 非常漂亮， 格雷伯克满意地说，从同伴手里拿过宝剑。 哦，确实是很漂亮，看起来是妖精造的。你们从哪儿弄来的？ 是我爸爸的。 哈利撒谎道，拼命祈求昏暗中格雷伯克看不到剑柄下方刻的名字。 我们借来砍木柴的。 等一下，格雷伯克，看这个，预言家日报。 斯卡比奥说话时，哈利额头上肿胀而绷紧的伤疤猛烈地灼痛起来，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，比身边的任何东西都要清晰。那是一座乌黑的令人生畏的高耸建筑，一座阴森的堡垒。伏地魔的思维又突然变得异常清晰，他正飘向那座巨型建筑，目标明确，内心平静而喜悦。这么近，这么近。哈利用了巨大的自制力，不再去观看伏地魔的思维，把自己拽回到坐着的地方。他同罗恩、赫敏、迪安和拉环绑在一起，在黑暗中听着格雷伯克和斯卡比奥说话。 赫敏·格兰杰， 斯卡比奥在说， 举止是与哈利波特同行的泥巴虫。 哈利的伤疤在寂静中灼痛，但是他用惊人的毅力使自己保持神志清楚，免得滑进伏地魔的思维里。哈利听见了靴子的吱吱响声，格雷伯克蹲到了赫敏面前。 你知道吗，小妮儿，这张照片看上去很像你哟。 不是，不是我。 赫敏惊恐的尖叫等于是在招认。 举止是与哈利波特同行。 格雷伯克轻轻又念了一遍，周围鸦雀无声。哈利的伤疤疼痛难当，他竭力全力抵御伏地魔思维的吸引，保持神志清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。 这么说情况改变了，是不是？ 格雷伯克低语道。没有人说话，哈利感觉到搜不对的人在一旁呆呆地看着，也感觉到身边赫敏的胳膊在颤抖。格雷伯克站了起来，几步走到哈利面前，再次蹲了下来，仔细地瞅着他变了形的脸。 你的额头上是什么？弗农， 他轻声问道，把一只肮脏的手指按在哈利紧绷的伤疤上，臭烘烘的呼吸喷进了哈利的鼻孔。 别碰！ 哈利大喊，他控制不住自己，痛得简直要呕吐了。 我想你是戴眼镜的吧，波特。 格雷伯克轻声说， 我找到眼镜了。 一个躲在后面的搜捕队员嚷道， 帐篷里有眼镜，格雷伯克。啊，等等。 几秒钟后，哈利的眼镜被强行架在他的脸上。现在搜捕队的人都走近了，盯着他看。 是他， 格雷伯克吼道， 我们抓住了波特。